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一生一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相拥余生。2018年2月23号大年初八上映的意大利法国合拍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就呈现给了我们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当时因为有《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红海行动》等众多大片的夹击，这部影片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排片量，知道的人自然就不多了。然而在口碑上，他却是一路飘红，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意大利和法国合拍的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这部影片由保罗·维尔奇执导，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海伦·米伦和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唐纳德·萨瑟兰主演。那么在看这部影片之前，很多观众原以为《爱在记忆消逝前》只不过讲述的是一对老夫妻在生命结束前最后的狂欢，外出旅行并实现年轻时未达成的愿望的故事。但是很显然，这部影片没有陷入俗套，它呢，笑中带泪，泪中有思，带你进入感受生命在悲喜交替中的残酷和沉重，当然还有美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一个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午后，威尔带着采购来的一堆东西来到了父母家，却意外地发现父母开着他们那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并且还关闭了手机。惊慌失措的威尔赶紧给姐姐简打去电话，结果简也不知道父母的行踪。原来他们的父亲 John 是一位文学教师和作家，同时也是海明威的死忠粉丝。尽管阿兹海默症已经让他的记忆越来越差，甚至会忘记妻子和儿女的名字，却依旧可以随口说出海明威的所有作品，老人与海更是他的钟爱。而天有不测风云的是，这时妻子 Ella 因为结肠癌晚期需要住院治疗，无人看护的 John 只能进入养老院了。携手走过一辈子的二人面临永远分开的未来， 于是他们有了一个疯狂的决定，决心驾驶这辆叫做闲逛逛的房车，一路开到 John 最喜欢的海明威故居朝圣。虽然 John 偶有间歇性的失忆，但是并不妨碍他开车，两个人一路上非常顺利，很快就到了一处房车驻地。停好车，布置停当后，艾拉和 John 聊起了天。 老伴儿，你知道基韦斯特也有一座田纳西·威廉姆斯的故居吗？你不是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吗？你好像还带我去看过他的戏。江，你听见了吗？不过我还是喜欢看马龙·布兰多的电影。天哪，他可真太帅了。 艾拉，孩子们呢？ 他们在家。 在家？我们把孩子丢在家里没人照看，真不敢相信我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江，他们都是大人了，都老大不小了，没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真的吗？ 真的。吉恩嫁给了菲利普，他在大学里教书，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真的？ 罗西和斯蒂芬。 罗西和斯蒂芬，他们还小对吗？可爱的孩子。 斯蒂芬19岁，罗西21岁了。我们还去参加了罗西的高中毕业典礼，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斯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你听了还很感动。 斯蒂芬参加了乐队演奏，还有罗西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讲。 哦，你还记得？ 不，我不记得了。 你忘事儿的时候真的让人很心碎，这种要替你记住所有事情的日子我简直受够了。 原谅我艾拉，原谅我。 我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我这破记性。 我懂，我懂，我懂。过来，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你有件事我想跟你一起做，好吗？ 我们一起做？ 一起做，今晚。 今晚？ 今晚。 我怕是做不了了。干嘛？ 你做得了。 好吧， 我向你保证。 好吧。 你这会儿在看什么呢？哦，你在看海明威的书。 我什么都看不了，亲爱的。对，这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可我读不了。我读了句子的开头，等我读到句子结尾的时候， 你就不记得句子的开头了。 我可以记得我记住的事情，可是我记不得那些我。 是啊。 晚上，艾拉和 John 准备了幻灯机，为了唤醒 John 渐渐消失的记忆，艾拉通过一张张老旧的照片，帮助他回忆走过的一生。绝美的星空，宁静的夜晚，听着艾拉绘声绘色的讲述，那些过往的点点滴滴似乎都回到了 John 的脑海里。很多在此宿营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聚拢了过来，一起分享着他们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两个人一起开心地吃着早餐。 知道我最爱你哪一点吗？你不说话也不会让我感觉到尴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我现在必须说点什么才行。 你还在跟他见面？ 嗯。你在说什么呢？ 你还在跟他打电话，还在给他写信。 谁？ 电。你上次说他现在住在戴托纳。 电。怎么又来了？是苏珊·萨利文在没给他的葬礼上告诉我的。你当时就站在我的旁边。 是你问起了那家伙。 哦，那都是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骗我。就像 Joyce 说的，他作为一个丈夫活在他妻子的生命里。 快回来坐好。 你就像 Greta。 又犯糊涂的 John 生气地走开了。这时服务员过来给他添咖啡，无奈的艾拉不由自主地向他倾诉。 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坚持认为我现在还在想着我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的50年前就把我给甩了，不过他的决定没错，因为我跟他确实不会有好结果。时代不同了，当时我才19岁，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后来怎么样了？家里人让我去波士顿玛丽姨妈店里干活，我在那儿遇见了娇。那天他走进店里，好一个年轻帅气的老师， 他每个星期都会来店里买一副皮手套，每次都说自己上次买的丢了，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家里满屋子都是手套。他是我的真命天子。 那你第一个男朋友呢？你后来没有想起过他吗？ 没有，早就抛到脑后去了。 英国作家吐槽完，艾拉觉得舒服多了，两个人继续开车前进，来到加油站。趁着 John 加油的空档，艾拉用公用电话给儿子威尔打了过去。听着电话里传来儿子担忧的声音，艾拉赶紧安慰威尔，告诉他们一切都好。但是无论威尔怎么问他们在什么地方，要到哪里去，艾拉都不肯告诉他。正当母子二人争执不下时，已经加完油的 John 忘记了同行的妻子，开着车就走了。艾拉见状扔下电话跑了出去。这时车已经开远了，正好旁边有个开摩托车的热心人带上艾拉就去追赶。 艾拉，你坐在人家摩托车上面干什么？我的天哪，这样多危险，真是难以置信，坐摩托车居然不戴安全头盔。刚刚那个男的是谁？ 去死吧。 要去肯定也是咱俩一块儿去，小姐。 被气得哭笑不得的艾拉总算上了车，可谁知刚开没多久，这辆闲逛逛就爆胎了。二人报修后下车，在公路边上一边等待支援，一边欣赏着周围的风景。这时一辆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汽车停了下来。 要搭把手吗？要帮忙吗？ 不用了，三 A 公司的人马上就会过来。 他们过来大概需要多久？ 你说修理工半小时能到就不错了。 哦，那太好了。 不是你说的吗？ 突然车上下来的两个小伙子拿出了刀。 听着，我不想乱来，我们只是要点钱，懂吗？ 把手机给我。你手上的戒指也不错。 不， 把它给我。 不， 嘿， 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给我。 你钱包哪儿呢？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个病句，应该是你的钱包在哪儿呢？不，就算你语法学得不好也不用生气，你还可以学习。 就快照他们说的做。 你也给我闭嘴，老太婆，把钱包给我。 我放在车里了，要我去拿来吗？ 好，动作快。 这么厚，你们中彩票了吗？ 里面有张我家的全家福，可以的话能不能把那张照片还给我？ 里面只有$8， 他就给了我这么多。 你怎么这么没种，真是。 艾拉趁着上车拿钱包的机会，端着自己的猎枪走了。 嘿，把枪放下，不然我杀了他。 敢伤害他我就一人给你们一枪，反正我们两个一无所有，所以也没什么好怕的。快把刀放下，臭小子。哦，拜托，是威尔吗？ 没错。 他总是那么会挑时间，我现在不想和他说话，把手机扔到地上。 开枪之前别忘了把保险打开，亲爱的。 早打开了，亲爱的。把戒指放到钱包上去，然后赶紧给我消失，跑得快我就不叫警察了，所以快走。 这么破的戒指送给我我都不要，钱包里连个屁都没有。 你们两个应该去夜校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人生，现在还不晚。 去你的死老头。 幸好带着枪，我还以为放家里了呢。 我觉得可能会用得上，亲爱的。 就这样，艾拉吓跑了劫匪，修车人员也很快换好了轮胎。经过这一番折腾，已经非常劳累的二人赶紧开车来到了一处房车宿营地休整。这时艾拉给女儿姐打去了电话。 抱歉，刚才不方便接威尔的电话，我有点忙。 妈妈，我们担心死了。 威尔都快疯了，我现在去见他。 你弟弟就是个神经质，你爸和我玩得可高兴了。 妈妈，你们在哪儿？ 姐，你肯定想象不到这里的风景到底有多美。 好吧，你不会说的，我懂了。我爸怎么样？ 他可精神了，要和他说两句吗？嘿，是姐，他要和你说两句。 是谁？ 你女儿，快进。 John 接过了艾拉递过来的电话。 嘿，小南瓜， 你好吗？ 8岁后你就没那么叫过我了，爸爸。 我这两天脑子里一直都想起你，小家伙。 知道吗？在我的心里我有多么的以你为豪。 我敢打赌你现在一定是你们大学的焦点人物吧。我是说我们斯宾瑟家的人个个都很优秀。 是的，爸爸。 好了，我爱你，小南瓜，回头见。 简终于明白了父母的心意，不再执着。夜幕很快降临，艾拉拿出了幻灯机，继续和 John 一起回忆他们美好的过去。 这个圣诞老人是你扮的？ 这是我，这是我。 哦， 哦，看呐、啊，这是 Jim， 答应我一件事。 嗯，什么？ 你会爱我，答应我。等哪天我也变成那样，等哪天要把我送进养老院。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你心里清楚，我的情况现在越来越糟。快点答应我，你会把枪放在我的手里。 我不，别 听我说，亲爱的，你把枪放在我的手里，把大拇指放在扳机上，然后跟我说明一下前因后果，让我明白是我自己选择要这么做的，是我要你向我转达的，好吗？然后吻我，吻我，吻我两次，然后转身离开。这就像马萨诸塞州雪泥斑驳的冬天，很不堪却不可避免。 你别在客厅里干就行，好吗？ 这时的艾拉已经泪流满面，她知道其实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一天，开着车 ，John 又开始糊涂起来，莫名其妙地吃起了艾拉第一任男朋友丹的醋。他一直怀疑艾拉不能忘记丹，虽然艾拉已经好久不跟他联系了，但为了解开 John 的心结，艾拉打听到了丹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二人绕路来到这家养老院。打翻醋害的 John 将枪藏在裤管里，躲过护士的视线，偷偷来到了丹的房间。 这下好了，可找到你了。我一直想见见你长什么样 ，Daniel Coleman。 别害怕，别害怕，里边没子弹。 可是 真没有。 可是我不叫 Dan。 Daniel Coleman 在哪儿？ 艾拉这时看到屋里的另外一个老人，原来他才是丹。 就是他。 是我呀， 我 是艾拉卡森。 我不认识你，两个陌生的白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这是我丈夫 John Spencer。 很高兴见到你。 我管你是谁 John Spencer， 他叫什么管我什么事，赶紧给我出去。 你穿平角短裤吗？ 什么？ 你穿平角短裤还是紧身裤？ 你来就是想问这个？ 我想搞清楚你对平角短裤的执念到底是从哪来的。 好，你问吧。 你穿平角裤还是紧身裤？ 我穿纸尿裤。你这个家伙，给我滚出去！什么艾拉？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不记得，我根本不记得你，我不认识你。你们两个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一枪崩了这老东西！ 可枪里没子弹。 我的天哪，有枪！ 这时，护士们听到动静赶了过来，艾拉赶紧向他们解释，方才化解了误会。晚上，心满意足的 John 带着艾拉住进了高档酒店。这时，因为舟车劳顿和病情的加重，艾拉头痛欲裂。 John 担心地走到了他的身边。 你还是不舒服吗，莉莉？你不用担心，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莉莉， 等你好受一些，我再回去。 那艾拉现在在哪儿？ 艾拉，艾拉在家里。 在家里？ 嗯哼，对，怀孕可把她折腾惨了。我在想什么呢？我应该回去照顾她。我必须赶紧回家去了。 等等，讲。艾拉知道我们的事吗？ 他当然不知道了，我不能让他知道我们的事，他会伤心的，我也会伤心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了，莉莲。 是的，没错，我们不能再这样了。已经拖了那么长时间了， 实在太长了。 那么太长是多少时间？ 你不记得了？李莲，已经快过去两年了。 感觉自己被骗的艾拉一气之下将 John 送到了养老院，然后独自一个人回到车里，一边看着那些陈年的老照片，一边伤心地喝着威士忌，借酒浇愁。这时他突然发现有一张女儿 Jane 小时候生气地盯着 Lillian 看的照片，从而断定 Jane 小时候一定知道爸爸出轨的事情，却没有告诉他。火冒三丈的他立刻给 Jane 打去电话，劈头盖脸地把一头雾水的 Jane 臭骂了一顿。发泄完后，艾拉觉得痛快多了，可这时不舍和爱恋也渐渐地涌上艾拉的心头。他去养老院找回了 John。 天一亮，二人再次出发，经过一番长途跋涉，终于来到海明威的故居。 John 像个孩子高兴地四处乱看，可是艾拉这时因为病情加重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在医院里，医生告诉 John， 艾拉的结肠癌晚期已经扩散，生命将走到尽头。但是头脑并不清醒的 John 不能忍受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分离，于是他带着妻子偷偷从医院跑了出来。回来的路上， John 还不受控制地尿在了出租车上。二人终于回到房车，艾拉将 John 收拾干净后平静地给他喝下了安定。待 John 睡去后，他从容地把汽车打着火，把尾气排气管接到了汽车里。做完这一切，他将一封早已写好的信放在书桌上，然后心满意足地躺在 John 的身边，抱着他安静地睡去了。 亲爱的威尔还有吉恩，这是我们律师的电话，我已经打理好了所有事，全都安排好了，你们什么事都不用操心，除了我们最后一张信用卡账单可能会是天文数字，我们最后稍微肆意挥霍了一把，让你们伤心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们一定很难过，但不久之后你们的心情就会发生变化，你们会感到宽慰，因为你们再也不用看着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日渐凋零，因为你们再也不用背负我们两个日益沉重的负担。你们一定不要因此感到自责，千万不要。我深深地爱着你们的爸爸，我的人生所剩无几，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我们相守了一辈子，但愿这一刻我们依然彼此相伴。谁知道呢，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美妙的假期，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爱你们的妈妈。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爱在记忆消逝前》。这部影片的幽默堪称一绝，两位主角在表演时自然散发的喜剧气质，使得这部影片在沉闷悲伤之余增添了不少的欢声笑语。也许这应该是电影中所描述的最美丽的死亡。拍摄时整个剧组大部分时间都要挤在一辆老旧沉闷的房车里，但是唐纳德·萨瑟兰和海伦·米伦两位老戏骨忘情的表演却让导演保罗·维尔奇沉浸其中，经常忘记喊停。两位老戏骨光是肩并肩坐在一起，轻松自然的氛围就足以感染剧组的每一个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Busted flat in Baton Rouge, waiting for a train, and I was feeling near as faded as my jeans. Bobby thumbed a diesel down just before it rained and rode us all the way to New Orleans. I pulled my harpoon out of my dirty red bandana. I was playing soft while Bobby sang the blues. Windshield wipers slapping time, I was holding Bobby's hand in mine. We sang every song that Javi knew.Good enough for me and my Bobby, yeah. From the Kentucky coal mine to the California sun, yeah, Bobby shared the secrets of my soul. Through all kinds of weather, through everything we've done, yeah, Bobby, baby, kept me from the cold world.Next to mine. Freedom's just another word for nothing left to lose. Nothing, that's all that Bobby left me. Honey, feeling good was easy alone when he sang the blues. And feeling good was good enough for me. Good enough for me and my Bobby. 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嗡嗡嗡。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